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希望。 Start now。 想要远行，要旅行到什么地方？没说再见那来日方长，真的不必太过感伤。夏天过了，收到你的相片，又旅行到什么地方？感谢你的来信，我的朋友，我会在这里等你。经过狂欢的人群，看过无眠你走完山海与星河，可是你在哪里？夏天过了还没你的消息，又旅行到什么地方？恨自己轻率又从容的告别，在你离开的时候。 这首歌开场本来以为觉得会不会稍微显得慢了一点点， 结果发现很多朋友都说哇好好听，这是谁的声音，听起来好熟悉啊。 没错，这样的一个天气可能也不太适合上来以后给你太强的一个节奏，对，如此的舒缓，但是呢我们要保持着非常昂扬向上的一颗心开启全新的一周。 对， 没错，又要保持斗志，起码连续五天的时间。顺道的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在一开端的时候，我们跟各位来设定下一个话题，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就是关于旅行那点事情。刚才听到这首歌，先跟各位来公布一下哈，这个夏日入侵企划，这个歌曲叫做夏末的歌，写给夏天的末尾。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末尾，各位有没有想过在过去的夏天你去哪儿玩了，或者说曾经脑海当中幻想过什么样的计划，我在夏天我要好好的休假一次，去哪儿玩一玩的，跟旅行相关。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角度可能会不太相同。很多时候我们说一趟旅行可能是检验情侣或者两个人关系 最好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你们在出去玩的时候认不认可这样的一个说法？有没有遇到过哪些隔阂跟矛盾真的是通过旅行来检验出来的？ 嗯，所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真我有情话聊天室来聊一聊你的所有的经历还有你的故事。当然今天两个小时过程当中，千纯会代替大家来拷问拷问，在曾经王维的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和难忘的事情。 感觉你手里拿了一个小皮鞭。 没有， 拷问拷问 好像有点把柄。 你说。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聊旅行怎么可能没有他们呢？ Lonely Day。在旅行当中的考验很大的一点就是在于两个人到底是喜欢玩得更累一些， 嗯， 所有的景点所有的时间都要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还是那种我就找一个海岛，像刚才那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情绪一样轻松惬意，吹吹海风， 嗯， 放松一下，睡个懒觉，看看大概的风景就 OK 了。我觉得这可能是能检验出来两个人到底对于旅行的一个期待是否合适。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方太想玩得太累了， 嗯， 另外一方就想好好的放松一下，中间就会产生矛盾。 但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在出发之前，两个人就把两个人到底想干嘛可以商量一下。 对， 很多时候，比如说我选择海岛游，或者你选择景点游，这个就能已经看出来说两个人分歧在哪儿。最怕就是出发前没有商量好，然后到了那个地儿，然后我说，哎，咱们出去玩吧，不，我就想在酒店里待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好多人就是之前策划的时候特别好，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然后对方也同意，没问题。到了那儿以后，策划的人 拉着薅着起来走， 走， 咱们去。 我起不来，我还要休息会儿。 哎呦，我感觉就玩了一天太累了，之后几天咱就跟酒店里睡觉就好了。 天啊，这是很大的一个矛盾。 没错，这可能就是每个人他可能对于旅行的期待，有些时候你不到那一个地方的时候也体会不到哈。 嗯， 我们把刚才那样的一个情绪继续延续下去。带着一点点浪漫法语气质，又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海岛风情，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Carla Bruni You Belong to Me。 Watch the sunrise on a tropical Just remember darling all the while You belong to me See the marketplace in old AlgiersSend me photographs and souvenirs Just remember till your dream appears You belong to me I'll be so long without you Maybe you belong some tooThe ocean in a silver plane See th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rains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without you maybe you belong some too and blue fly the ocean in a silver plane see th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rains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琴一吹起来，很多时候情绪就不一样了、 嗯、 好像整个人都变得很闲适。当整个情绪比较高昂或者比较低落的时候，好像 口琴都不太吹得动、 嗯、 就一定要找中间最合适的那一个点， 就是心情比较舒缓比较平静又比较小愉悦的时候， 没错、 嗯、 才能带来这样的歌啊。刚才这一首歌曲 You Belong to Me， 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旅途当中大家出发的时候都是 You Belong to Me I Belong to this trip、嗯、然后真正走着走着好像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 You don't belong to me anymore、 哎、我曾经就碰到过类似的经历，在旅行过程当中大家完全不按着计划来、 嗯、 我是有一点会对于计划吹毛求疵的， 嗯， 可以有一些偏差，但是比如说今天我们设定了去三个地点， 嗯， 只去两个可以没问题， 嗯， 我们按照时间，但是比如说今天规划了三个一个都没去，我就会觉得你这之前的计划全都白做了，会有一点心里边的这个落差。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比如说今天我就是计划三个地儿都没去，然后呢大家心情有点不好，你会怎么办？你是及时调整你的行程按照他的口味按照他的喜好，还是说来别睡了咱们聊一聊？ 按照他的口味 求生欲满分， 内心全、嗯、内心其实在无限的纠结，但是就你也不敢怎么样、嗯、 但其实还是可以再商量商量哈，第二天到底怎么办，可能我第二天我还有三个行程我没有办完， 内心重新计划， 嗯， 默默的再把计划表放在他面前， 对， 这是重新做好的，明天能执行不？ 太狠了，这样明天咱们先去两个地儿，后天咱们去四个地儿把它补回来， 顿时就觉得出去旅游一趟还要讲究个 KPI， 非常累， 是不是？ 对 对，好，这是我们一会儿也看一看各位在旅行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个产生的小矛盾， 嗯， 如何去解决，甚至经过这一趟旅行考验过后大家都觉得说彼此之间好像更加的贴心合适，更能找到对方的一个节奏哈、 嗯、 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 来自于郭靖，歌曲叫做《下一个天亮》。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郭靖下一个天亮。 嗯，看到我们的天天 FM 直播间，哎呀，都是过来人哈。这边用户1840就说了，旅行代表未知，你不知道中途会有什么突发意外的发生。 对， 而人在陌生的环境和突发的情况中会呈现最真实的一面，也会让人暴露出本性的一些东西。 是， 所以当两个人面对这些突发的状况时候，你才会知道两个人是不是三观契合。 当遇到一个危机的时候，也许在熟悉的环境下大家都能有所准备，做出一些及时的反应。在外面的时候呢，两者之间其实有一个人，如 果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反应，保持冷静，其实就能够证明这个人特别的靠谱， 是 更可靠。 对， 两个人都很慌张，也证明你们挺合适的。 哎，但是我曾经好像突然想起来有个故事，我朋友跟我讲说，他和他女朋友一块出去，就是路街边吃饭嘛，结果和旁边的人开始有一些发生一些口角的争执，然后呢就开始有点动手了，结果这女朋友拔腿就跑。 拔腿就跑， 然后呢这个事儿完了之后，他回过来说啊，我去找人了，我去找人来救你了， 我去摇人去了。 可是这两个人的关系就走到那一天，对吧？ 对， 突发情况啊， 你看看这事儿， 但是比较极端。 没错。还有朋友提到说，你要是冲着发现问题，你去考验去旅游，这就有点悬了。那确实是，就如果你真的策划了这么一场旅游，就是为了考验你们的关系的话，有点太 目的 能有这个想法的，对，这个人也挺厉害的。我觉得他平时是不是就是在单位专门给人去找什么团建的呀？ 找茬的吧，是。 对，然后给人安排个那个叫什么，就当时什么团队默契考验的那种各种安排，也是挺累的。这样心里想哈。来，提到一首歌，我们把情绪稍微拉上面一点点，来自汪峰《加德满都的风铃》。 没有意义，还不如静静地靠在怀里，轻轻睡去，感受风，感受存在，感受窗外梦的气息，感受这苍茫岁月里两颗孤独的心，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的那串加德满都的风铃，它不在这里，无处可寻，刻的在我们心底挥之不去。宝贝，你知道我们的战争没有输赢，还不如默默的亲，暮云慢慢散去，倾听雨，倾听祈祷，倾听泪水滑落的声音，倾听这放浪声音一声恳请，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用那串扎得满肚的风铃，它不在这里，它无处可寻，可它在我们耳边挥之不去，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用那串扎得满肚的风铃，它不在这里，它无处可寻，可它在我们心挥之不去。 来自汪峰《加德满都的风铃》。 这边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哈，在我们的上上周周五的时候 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了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完美收官，独家做客了北京音乐广播全天的节目，获得了很多听众还有粉丝的关注哈。 没错，在那天我们也是送出了福利，几个福利，当然我们送出最多跟飞儿乐团这个怎么说，由他们亲笔为各位来签上的带着他们的 DNA 的这样的签名 CD， 然后当时也是选出两位朋友，在上周的时候还有朋友问说，哎 ，CD 什么时候能够寄到？我们要经过一个统一的一个统计， 而且要周期哈。 对，要慢慢的再去发货，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哈，所以各位也可以耐心等待一下。放心，我们记录下来各位的这些信息，我们也绝对不会食言。 对， 然后大家拿到 CD 以后，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听到的就是飞儿乐团他们的专辑同名单曲《钻石之心》。 零度冻着冰河，指缝间停格，那瞳孔全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痛并快乐着，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Listen to One， 感谢 Listen to One 真心荣誉音乐人，感谢真心聆听者，你们谢谢聆听。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

no no no no， 没什么谈不透。我没有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有何不同，你有离开的理由，我有现实的理由，你我太多的不同，那就没什么好说。 写着单人旅途这首歌叫许嵩的歌，但是我怎么觉得里面好像有一个女生在撒娇，嗯嗯嗯，是吧？ 顿时就觉得龚琳娜老师应该过来了似的， 好像在旅行中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摩擦。 对，你们俩不合适变成单人旅途，是不是因为你唱歌的方式？ 或者说，在旅行当中发生了什么哈？ 对， 但是也有在旅行当中两个人相处很愉快的，比如说修修与修与修修哈，他就说了，如果说一起旅行能检验情侣关系的话，哎，那我是完美通过考验，被形容为带着腿跟着他走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因为从选的目的地啊，订机票、火车票啊，酒店，搜索当地美食，还有关注当地天气等等，他一个人全办了哈，而且遇到突发临时改变行程这种事情，也能处理得非常好。 对。一定是两个人都通过了检验， 对， 通过我们通过旅行检验，一定不是说谁能承担更多的责任， 嗯， 谁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 嗯， 而是在于两者都能够恰如其分的安排到相应的角色里面，扮演都很好， 嗯 嗯，可能这个女生就是自己的爱人，就是喜欢你都帮我安排好了， 是啊， 我就腿着跟你走就行了， 对呀、啊，但是你得听话，是不是？ 对，但是有些人他并不一定，你都安排好了，对方突然来一句，你怎么不尊重一下我呢？你又问我要去哪儿了吗？ 哦，这个很难搞， 会有这样的， 嗯， 对，我觉得这就是两个人特别的合适， 对， 所以这一次考验来说是一定是对于两个人的， 嗯， 完美答卷哈， 是 都是100分， 然后就发现，哎，这也是我要找的姑娘，你看多听话， 没错， 所以配了一张图嘛，意气风发， 看着是个行走的奥特曼， 对对对， 怎么不会飞了？ 不用飞， 哎，看到奥特曼，就顿时我们带来一点点的日本海岛的风情哈， 嗯，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川岛爱，这首歌也是关于旅行。 おしゃべり怒られた。 つの日にかまたどこかで会える気がするからね。輝く日々を忘れないで。今始まる希望の道、今日までありがとうね。思い出の紅茶と別れを告げ、今新たな扉開き、遥かな年月へて、つぼみから花咲かせよう、つぼみから花咲かせよう。 这首歌翻译过来叫启程之 哦， 准备要去旅行了。 嗯， 我们出发的那一天一定是最欢快的最开心的。 像我们这种不知道歌名也听不懂歌词的，就在里面猜说，哎，这个词我好像听懂了。比如说无名说啊，萨库拉我听懂了，那我在里面还听懂了阿里嘎多。 我什么都没听着，满脑子想的都是启程之日。可能因为他给你描绘出来的，通过旋律，我们不说歌词哈，旋律描绘出来的一番景象，应该是蛮慢节奏，挺美好的一个过程。那很多时候在旅行当中，也许会出现除了启程之日会让你觉得还比较舒心，后面可能有一些手忙脚乱， 是 中间就会产生一些小的磨合，一些小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的就是旅行来检验情侣关系这事儿靠不靠谱。 嗯，我看到用户1840就说了哈，为什么说旅行是检测爱情的最好方式呢？因为约会它是精心打扮之后的见面，而旅行是24小时的相处，自己和对方的弱点、不完美的那些地方都会显现出来，无处可藏，彼此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一面会浮现在眼前，彼此需要接受爱情中不那么完美的一面了。 我猛地一看，然后拾取到的两个点，一个是精心打扮之后的见面和最真实的一面。 我也是， 我终于见到你素颜的样子了。 卸了妆什么样子？是不是 太开心了？ 但还会有些女孩想着，比如说8点你得起床，是不是？那6点我得起来捯饬， 是 对。然后呢，我再躺回去，嗨，早上好，更可怕。 回去这其实也挺厉害的。能在化妆上这么用心思，其他地方也少不了。 那是、 啊、对。然后我是觉得，确实这像这样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对方面前，可能就是有些时候关起门来，生活上的一些事儿，比如说，这几天您带这几身衣服洗还是不洗？是不是？对，有人会说我路上我还边走边洗呢。比如说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第二天会不会丢三落四？这能看得出来。 天，这都是生活的小细节， 都是在旅行过程当中你能感受得出来的。 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出去玩一趟，每一次都得丢个2-3件东西 啊、哦，然后衣服全都不洗， 没错， 不会收纳， 是 完 出门收拾都开始退房了，然后发现。就楼上收拾打扫房间的阿姨又给你打包的一小行李箱下来、 哎、 这是您的吗？是是是是是。 转眼间你进入原地，铃声响起的圆舞曲暂停了5秒的时机，想要一杯尝到嘉宾，指尖触摸零下的武器，心思微甜的反应藏在嘴角微笑里，请不要怪我有多么自不在意，也是我缺失的甜蜜，那墙边浅想的秘密，我藏了一个你，请不要怪我有多么小心翼翼，我要将未来交给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想的秘密，我藏了一个你，请 时的甜蜜，那张变迁上的秘密，我藏了一个你，请不要怪我有多么小心翼翼，我要将未来交给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刚才有朋友提到说你应该逢年过节的时候点饺子，大家看吃的馅儿合不合胃口，您这就过分了。你不如看一看到海岛以后你到底点什么合的。刚才长岛嘉宾会不会成为你们之间喝鸡尾酒之间的一个小默契哈、 啊？这边还看到在我们的天天 FM 正火情况聊天室啊，刚才 Hello August 借着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哈、啊、和留言，他就说了，说一素颜还以为进错房间了。这个卸完妆好像和不卸妆好像还有差别挺大的。 对， 嗯， 我曾经就遇到过同学卸了妆当面走过来，看了一分钟愣没看出来是谁的情况。 哦， 对， 就他平时天天化妆， 天天化妆，嗯、对，而且化的相对来说比较浓一些，卸了以后反差特别的大。这确实证明人家技巧高超。 那当然， 是不是？ 嗯 啊，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认识一下啊，以后可以跟人说，哎，他身上有什么优点？他特别会化妆。对不对？ 太酸了。对，好吧，我们这边再看看那个无名哈，8059就说了，说一个可以把旅行从景点、住宿到饮食都安排的妥妥当当、井井有条的男人，就赶紧扑上去嫁了吧。 没错， 这可是稀世珍宝哈。 嗯，证明他整个的统筹规划能力特别强。 是， 对，很多时候我们在去旅行之前，我觉得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能够，就是提前预判好。我在某一个地方他可能一天需要花多少时间，当下的状态应该是怎么样，我应该安排住在哪儿，吃什么，这些可能都是需要极强的这种我觉得更理性的一些判断。 对， 还有就是感性的一些思考成分， 照顾你， 你能考虑到两个人共同的感情， 是要体贴你。但是这边还给大家一个小 tips， 遇到这样的男人你不要一次就让他通过，你多安排几次旅行。因为有些男人是这样的，我在追求你的时候是一副面孔，然后把你追到手了以后吧，哎，下次行程你来， 没错， 都你来。 哎，这个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然后有个叫作家席慕容的嘛，他就说他和他老公以前哈，他很喜欢打乒乓，然后呢他老公呢听说打得很好，他就去找他老公吭哧吭哧打乒乓，哎，觉得说老公确实啊对我很有耐心，结婚了之后呢再也没有跟他打过乒乓。 真的？ 对， 打过几次可能都不愿意了，板板扣杀，是不是？ 我天， 球快啪， 实在是没有耐心了，是不是？ 没错没错啊，打得不快乐了。 多安排几次啊。 对，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听到大海的声音，一会儿也会通过音乐吹到海风，来自于好妹妹，风从海面吹过来。 风从海面吹过来，我的心也被暖开，风从海面吹过来，阳光洒满金色的岸，风从海面吹过来，空中飘散海鸟的呼唤，风从海面吹过来，你的裙角在风中摇摆。你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你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

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我爱倔强的灵魂，愿为你低头，可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 全程没有提到任何的旅行， 嗯， 但每次听到他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地中海小镇的一种风情无限。 我看到这边明明有名字的给自己取叫无名的这位朋友说清华理工男哈， 没错。 还这边有听友说李健这样的男人，哎，不用和他去旅行，听他的歌就可以嫁了哈，这个也太 草率了， 欠思考。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在旅行中是如何发现问题，是不是可以用旅行来检验两个人能不能够在一起。 对， 比如就看到一条留言就说了，说有个朋友约我吃饭，然后迟到半小时，我就问他你磨蹭什么呢，他说跟我是必须洗头化妆才能见面的关系啊，我说这么熟了没必要吧哈，所以也没有什么后来了。 就算 我觉得这个在旅行当中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对，我同意，有些朋友他说你必须得是什么化妆见面的，这个是对你的一种尊重跟认可， 嗯 啊，我们都应该先敞开心扉接受这一点。 嗯， 但是您这时间化妆需要多久？ 对啊， 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 能不能往前提一下这个时间表， 就是必须要往前提， 是四点见面，你三点半或者三点开始化妆行不行？ 你如果实在来不及的话，你化一半过来见我也能看得出来你怎么化了一半，我要尊重跟你见面的约定的时间，同时你值得我化妆， 戴个面具吗？ 对，很遗憾今天没来得及。 先 歌剧魅影是不是？ 真是太吓人了啊！ 鬼丈夫。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把时间算好。如果在旅行当中，比如说我们今天定了三个旅行地点，结果因为你化妆，咱们只能去俩。你说另外一个设计旅行线路的人，他是不是会很恼火？ 对， 嗯， 你所以很多人他当别人给他安排好计划的一切了之后，他反而就会特别放松自己。 嗯， 之前跟朋友一块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中对团队里边一定有一个到两个是领头计划一切的， 对， 也总有一个到两个每天早晨起来都是要迟到个半个小时的， 很讨厌。 而且都是你把车约好了，六点半见或者八点半见，我们不说那个过早啊，就比如八点半见，那一定那两个人是可能九点才能出来的， 让司机一块等， 到最后你就得每一天说这个点的时候提前半个小时，最后再跟守时间的朋友说不 不必要那么到 我们先把 九点就行。 对， 太累了。 是，所以其实不只是朋友，不只是恋人哈，很多朋友也适合这个关系。刚才好像红果就说了，其实朋友啊，还有同学呀，你也可以用旅行来检验一下，大家是不是能在一起相处。 对，没错哈。如果不行的话，干脆就算了。 嗯， 接下来的一首歌，给你带来一点夏威夷的风情哈，来自于 Jack Johnson Better Together。 但很多时候像刚才我们说的，并不一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No combination of words I could put on the back of a postcard. No song that I could sing, but I can try for your heart. Our dreams, and they are made out of real things. Like a shoebox of photographs with sepia tone loving. Love is the answer at least for most of the questions of my heart. Like,Why are we here and where do we go? And knock on me so hard. It's not always easy and sometimes life can be deceiving. I'll tell you one thing,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Mmm,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Yeah, we'll look at them stars when we're together. Well,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Yeah,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Just might find their way into my dreams tonight. But I know that they'll be gone when the morning light sings or brings new things. For tomorrow night you see that they'll be gone too. Too many things I have to do. But if all of these dreams might find their way into my day-to-day scene, I'd be under the impression I was somewhere in between. With only two, just me and you, not so many things we got to doDo. For places we got to be, we'll sit beneath the mango tree now. Yeah,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We're somewhere in between together. Well,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Yeah,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Jack Johnson， 这就是来自于夏威夷的一位歌手，擅长这种温柔的小调调，很多时候跟 Jason Mraz 特别的像，叫做 Better Together，最好在一起哈。最好不在一起的事情，我们这留言也看得挺多的。 是，红果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不光是情侣，是和朋友和亲戚，通过旅行知道可不可以相处。深入一下话就说了，说得非常的详细。他说，他就曾经策划组织一堆同学旅行，这心啊。哇，操碎了心。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很开心兴高采烈的，但是旅行完了之后就想绝交哈。比如说有的要白床单的，有的要浴缸的，有的要上午睡觉下午出游的说这架都吵不完，每天晚上都得组织到一块儿来，我们开会讨论一下明天的行程。 组织开会这事儿是最有效解决他们这种就隔阂的。 对， 最开始就相信谁都尝试着组织过朋友出去玩，提到这些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如果都是单线对你汇总到这儿，这事儿没法聊了。必须放在一起， 投票表决， 嗯，能不能 只能多数战胜少数， 你能不能忍一忍， 对， 你能不能忍一忍， 嗯，不然到最后就是你发现说组织这事儿的人他就算费了半天力气、嗯、他还不讨好， 是 一般都能提出来特别各色以及个人的这个私心要求的人来说，他不太会珍惜你之前所做的所有的工作的， 最苦最累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个组织者， 没错，干脆您就别组织、嗯、组织完了以后就实在不行就必须得开会让他们知道投票表决否定你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是是是是是、嗯、所有出去玩的如果你是其中之一，你应该先想好，我自己如果是毛病特别多的，我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在我自己个人范围内解决完了，比如说我要白床单还是黑床单我自己带一床，是不是，我如果嫌什么什么脏我自己带点消毒的什么纸巾呐、啊，什么什么棉花呀、啊、什么什么抹布呀、啊、我自己去擦行不行， 没错，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提出这种意见对方一般两种回应、嗯、哦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哎呦， 要不然就是说自己带太累了， 哎呦， 对， 那您别来了， 我想真是这样，就恨不得每一次甩到脸上，那你别来别去了。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潘虹，叫做《星空下》。 这小燕嗓儿。 该怎么与众不同，我该何去何从。 感觉出去玩对方上了飞机走了，你自己站在那儿，我该何去何从 呢？说了还拿酒瓶晃着呢。哎，这边我看到无名说，老北京有句俗话说人多盖倒房，我就是那种没有意见的人，怎么着都行，组织者最不容易，我们要多理解他一下哈。 没错， 对， 然后说 you can you up， 你行你上啊。 是啊， 哎，是这个意思哈。我们要多理解一些组织者，同时也要看到说组织者他在照顾每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拿捏，如果都是同龄人还好，但是产生年龄上的一些差别之后， 对， 那更难。 对，非常难。这边因为看到有听友就说了，说最好啊先借个娃娃，嗨，尝试一下亲子游啊，如果也能安排得好，那是真的牛。我觉得你未必要说借一个宝宝哈，这家里都是老人，你把双方的老人找来，能够把这趟行程安排好，你就是真的很不错，要对你竖大拇指了。 老人孩子双方的老人，然后都要兼顾到他们的情绪，我觉得这很能体验一个人的内心的敏感度。好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老人他们在旅行的时候的一些需求跟诉求， 因为老人和你根本想的都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起居 是， 然后他们的这个喜好，而很多人就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时候，因为觉得跟父母之间有一些隔阂，甚至想用自己的思维去影响他们，让他们觉得这个是真的好，但老人就喜欢吃点，比如说你吃饭吧，对吧？在路上的话，你告诉他说好，这个国家的这个美食有多好吃，人就不喜欢。你这个时候要是能给，甭管是爱人的，对吧？还是自己家的老人，你就背上说人家爱吃的，哪怕是什么辣酱啊、醋啊，找一家算是地道的中餐馆子，人家一吃就觉得你这孩子不矫情，而且还很细心、 贴心。 对。当然如果有一些这个家里的爸妈是属于那种就很愿意尝试的，你多带他们去吃，你知道他们什么都会喜欢的，这个地方最地道，并且你边吃还能给他们讲出故事来，这东西为什么地道，当地为什么要用这种食材，也会很厉害。所以这我觉得特别考验人， 就是在出发之前得想好了，而且把所有老人的喜好都得琢磨清楚， 摸清他们的脾气。 对，这趟旅行就是为了老人设计的， 没错， 你不可能同时照顾好所有人，所以这趟就是为了老人，下一趟哎，小夫妻俩咱俩开心开心， 没错， 是吧？ 所以提前也得跟自己的爱人打好招呼，就这一次我是会以老人作为更重要的一个核心，尤其是以对方的爸妈为核心的时候，对方可能会感觉更加的感动， 对， 说回来我还再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再给你找补一下。 哟，这就是爱情嘛，有流动起来了，这个爱意哈。 白天老人伺候好了以后，晚上咱们再加餐一顿，附近还有哪有一个小馆子是你特别喜欢的，是不是？说的都好， 说得很清楚啊。 真正在做的时候， 时间很难， 我们就到底能做到哪一步吧。都挺不容易的哈。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这边是来自于萧亚轩。如果男人能够做到那一个地步，或者女生做到那一个地步，相信自己的另一半都愿意一辈子做他的人哈。 星空下去啊，漫舞在云端，夜晚环绕只有你我，与之无的时间够不够，星空下下 醒，一见钟情，不值得信赖，太多破碎的心，适应感觉来得太快，我也知道太不应该如此冲动，自找伤害，千万别轻易表心态，但是无奈心跑太快， 梦中你不会轻易走开，我答应你让我们拥有更多个夜晚， 就是现在 星空下去爱漫舞在云端，夜晚环绕只有你我，与之无的世界够不够，星空下去， 听起来也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 但是一至五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要用一次甚至好几次的旅行来检验两个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一起哈。 没错， 雷罗现在就说了哈，通过旅游可以看出来你和对方对于一件事物的看法是不是一致，同时也可以因此决定你们能否是否要继续长久的相处下去。 没错，还有朋友提到说，我觉得情侣关系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爱情不只是一时，而是永恒。 尝一口是脸上你的感觉，幻想你和我牵手那画面，能不能再靠近一点，从陌生到暧昧，我反复回味是什么在作祟，以为你出现让爱发酵悄悄的蔓延，我的肉我的心都被你占据，想念酸甜的浪漫尚未期限，是永远沉醉 周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Listen to One， 把纯粹还给耳朵。大家好，我是歌手姚琛，我翻唱的《我们的爱》已经正式上线了。飞儿乐团的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非常荣幸这次有机会能够 cover。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

轩的一首《香格里拉》。 嗯，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是天生的，就是很会，超级会生活。 对， 这边我看到一条留言，就说老一辈的人旅游啊，哈，我感觉就做好两件事儿就行了，给他们拍照，然后给他们的照片做成电子相册，基本就可以了。 哎、老人太喜欢了， 真的。 老人那边流行什么？你看看家里的群，一家亲，幸福之家什么之类的， 是 马上就能看到。但凡有老人开始分享这些别人制作的电子相册， 嗯、 就证明他们觉得这东西真特别棒， 就觉得哎，这个儿媳妇儿或者说女婿真不错。 没错啊、 嗯， 所以你可以学习一下，很简单， 对， 上传几张照片，现在都自动生成啊，然后再给他们拍照的时候呢，一定要参详一下他们平时的头像啊。朋友圈啊，看看人家喜欢的风格， 看人家喜欢摆什么 pose。 没错， 嗯， 如果人家忘带丝巾了，建议你提前买好给备上、啊、几个老姐妹这样迎风招展， 好， 特别漂亮。 我觉得如果你把对方的父母安排好了，然后就轮到你自己了哈。我觉得女生很容易犯这样一个算是小错误，或者说小小的判断不准确，她总觉得一个男生约她出去旅行，尤其是去比较浪漫的什么海岛啊之类、 嗯、 可能就暗藏玄机。 是， 他心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粉红的泡泡和幻想， 是不是啊？ 哎，你有什么？ 就有朋友就是就哎，真的是，我是觉得大家对于这一个旅行还是要以旅行为目的， 嗯、 看看风景为目的啊。 你要提前说好、啊。 就提到就是去旅行的时候， 嗯、 因为可能有朋友在那儿就办过婚礼、 嗯， 哎，或者有过这些浪漫的场景，所以这朋友在带自己女朋友去的时候呢，女朋友就觉得。我们这一次行程是不是也要给我制造一些浪漫， 脸红心跳的答应下来。 对，并不是瞬间咱把婚礼在那儿都办完了，所有亲友出现 surprise 不太可能，但起码先求个婚吧。 啊 然后这一趟行程下来以后，发现朋友完全没有求婚，女生 怒 气的都不想回去了，是吧？这样飞机咱不坐了、 嗯、 我们要说清楚、 嗯、 你打算明天后天哪天挑一天跟我求婚吧。 然后男生我 聊着偶像剧的故事发展，平淡却浪漫。爱在睡前亲吻你说声晚安，望着你的侧脸入眠，已习惯不能没有你在身边，请你嫁 给我。 结果呢，人家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没有这个意思。 女生就很失望啊。 对， 所以在临行前，其实你也可以察言观色一下对方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是能抓到蛛丝马迹的。 是， 嗯， 这个之前我觉得还是两个人要有更多的一些试探性的沟通啊。我们之前说出去旅行检验两个人的感情，并不一定要刻意的安排，不然就会显得是一种这种有太过极致的一种试探，但是有些时候探探口风，关于这方面的两个人感情的事情还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哈。 对， 这边我们有看到有时光雕刻就说了，说在旅行期间可以看到情侣怎么互相照顾对方，还有他办事的能力啊，没错。还看到小娃哥之前就说了哈，他说小细节观察特别清楚，能看出来如果过于关心对方呢，就显得太假，然后就没然后了。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我们还得琢磨琢磨你是什么意思。 对，就他的意思就是这真事儿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现在有一些不好意思了。你们猜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故事呢？ 他觉得对方过于关心自己，显得有点假。我们认为可能是你没有那么在乎对方。 哎呦，这个过度关心这事儿我一直不太理解哈。如果是两个人，我爱你，你爱我，你浓我浓的，对方对于你的关心怎么其实都不为过，你只会感觉到感动。那当然，如果对方并不是你他妈的心仪的一个人啊，然后突然冲到你脸前对你嘘寒问暖的，你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抗拒，想要保持一个界限。 是，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出于这种状况哈。 对，我前两天好像看了一个综艺叫做女儿们的旅行哈，然后就说到李莎明泽和她男朋友隔壁老范哈，大家都知道是这个音乐人，他就是出于好意，可能还是有些磨合吧，他就觉得说，哎，你跟我出来吹吹海风啊，男朋友已经说外面好热，哎，你跟我一块吹吹海风嘛，哎，你看你是学音乐的，外面有架子鼓啊，你打打鼓吧，你就开心了，我也开心。他说别，就是满脸写着抗拒。 对， 就画面外的李莎明子的爸爸看的都已经泪流满面了，觉得说女儿频频遭受了冷落，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双方没有达成共识，这个女方没有意识到这个男方到底想不想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 然后一个劲儿的想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安在你身上， 这根本就不是关心，这就是在编排任务。你去把这个干一干， 对， 你去那个干一干，出发点是我这样会很开心，并且我觉得 你也会开心 ，这个就很恐怖了。 这个想法我们一定要自己纠正一下哈。 照顾别人永远是基于别人的这种心情或者需求之上的，而不是说我觉得你需要。 对， 这个就太可怕了， 要让别人舒服。 对，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曹芳《云的舞蹈》。 我经过人民路和烟雨路的交叉口，有一个老板问我要不要买束花，而我只是一个旅客，我没有固定的居所，而我只是一个旅客，我住在一个面海的房间。身体很轻，也没有带身 静静地坐下来，看云朵飘过，哦，静静地，静静地看一段云的舞蹈，哦，静静地，静静地看一段云的舞蹈，那些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把我留在这里，那些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让我想起了你，那些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把我留在这里，那些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让我想起了你。下来和我最深的思念， 看云的舞蹈，飞云之下的感觉 是舞蹈，不是误导哈。 对， 我们这边有看到生如一小花哈。有时候平时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小晨晨作文写太长了。但有时候我发现，如果你要把一件事说清楚，你确实得说的一些详细一些。 嗯、 我看生如一小花给我们留言，我们就两个人琢磨了半天，我和王维生生给他把他补成了一个小故事哈。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我和几个朋友在簋街吃宵夜，大概是晚上11点多了，然后呢临时起想去看海上生明月，然后就一群人开车去了哈，开了一夜的车，当时呢不太知道其中确实有个关系不太一样的朋友，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对他有意思哈，然后我看见了想看的日出，也看出了这个人的心意，但是很多细节还是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旅行还是可以检验的。 对，前面他说有一个关系不太一样的朋友，我们先懵了一下，发现看了日出看出了对方的心意，可能就是喜欢他， 是暗恋他， 他说有细节接受不了，我们最好奇的就是这些细节， 对， 我们想补全是补不全的， 当然 在之后说旅行还是可以检验，所以一宿的开车， 嗯， 他已经身上有毛病让你接受不了了，这也是挺可怕的。 还做了什么，还说了什么哈，还剩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生日夏花给我们补充一下哈。 哦， 当然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看到1840也说了哈，喜好是否一致很重要，面对爱情我们所以常常听别人说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一起去旅行一次就知道了。 没错、 嗯、 有朋友提到说这个生活呀爱情啊毕竟是很长线的柴米油盐、 嗯、 日常生活细水长流绝对不是一次旅行就能检验出来的，我们没说一次就把这个人给定性了哈。但是可能跟我们平时就这种24小时精致化妆见面的话，确实能有一些更多背后的生活细节让你提前先感知体会到， 可以挖掘挖掘 小小的体会吧。好，今天跟各位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是看到了大家内心的一些故事， 嗯， 还是挺开心的哈。旅行可能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显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奢侈，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保护好健康，我们放在第一位才是最重要的。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正午有星光，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而接下来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单依纯的《为》，充满着一种很华丽的现场感的歌曲。 嗯、 我们继续开启一个华丽的下午，好不好？我是王卫， 我是千纯， 明天见了，各位， 拜拜， 拜拜。 自告奋勇。也不过只是寻着属于自己一个平衡。No, 抱着伤口怀着嘲弄点一把火，就有人送风、哦、上场不去下场匆匆，最好选择心中有罪，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最疲惫就不肯睡。所谓徒劳无悔，谁有谁是谁的谁， 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会员活动开始了，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的是黑咖啡。 哎，生活当中呢，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黑咖啡。其实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黑咖啡呢，它的名字叫做十之巅的美式速溶黑咖啡。那么很多人提起这个黑咖啡啊，都有一个念头，就是它会不会特别的苦、特别酸涩呢？我告诉您，如果您真正的尝到了具有非常多风味的这样一个咖啡豆研磨出来的黑咖啡，可能苦和酸并不是您能够接受到的第一印象，反而是甘醇和甜能够刺激您的味蕾。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十之巅的美式速溶黑咖啡啊，它选用的咖啡豆就是这么一款能够使 纯和甘甜留在您记忆当中的咖啡豆。因为呢它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的云南的小粒种的咖啡。那么这样的这个咖啡产地呢，可能又会有人有疑问了，为什么呢？咖啡不是都是意大利的、美式的，那么今天呢这款咖啡豆怎么是来自于我们的云南呢？其实呢云南本身的咖啡豆呢，就是供应着我国包括国际上的众多的咖啡大品牌的它本身使用的一些咖啡豆。那么今天我们这款这个时之巅的美式速溶黑咖啡呢，它本身的咖啡豆的选料就是特别的优质的。另外一点，今天这款黑咖啡呢还是零糖、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酸、零脂质末的，它里边是非常非常纯粹的。所以说这样一款黑咖啡啊，无论是您自己去在家中享用，还是每天早晨上班之前，还是开车的时候去沏一杯，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更何况今天这款咖啡呢，每一袋我告诉您价格是非常非常让您吃惊的，每一袋的黑咖啡的价格才6毛钱，六毛钱，整个的组合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是的，那我来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我们的组合呢是时之巅美式速溶黑咖啡，咱们的主品呢就是6盒啊，那么每盒呢里边有40包，这就是24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随着节目呢再赠给大家2盒，那一共是6盒加2盒是8盒，那就是320包了。那一包是浓浓的一杯的话，我们有320杯浓浓的黑咖啡等待你。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99元，和一杯的话呢也就是6毛钱，所以呢这个价格呢是非常诱人的。那如果您喜欢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我们这款黑咖啡呢，无论是从它的性价比上还是从它的品质上，都是值得您去下手的。首先一喝上去就是原始的那种纯正的口感，香甘醇，带有微微的酸和苦的这种感觉。这样一款黑咖啡呢，无论是您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都是很方便去进行冲饮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冷热水都可以进行冲开。而且今天这款黑咖啡呢，每一袋是2克的这么一个小包装，无论是您放在钱包里边也好，还是放在这个裤兜里边也好，都是很方便携带的。而且它的外包装呢是食品专用的这个铝箔纸包装，保证能在24个月保质期期间呢，不会让它的本身的咖啡粉丧失它具有的那种浓烈的香气。而且今天这款咖啡呢，它真的是能够达到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稍带有果味风味独特的这么一种评价。为什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黑咖啡？不仅您能够体会到这个咖啡的香气，同时对于我们一些很多的人群来说，黑咖啡可能是更加健康的一种选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款黑咖啫，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一共是8盒，每盒是40袋，一共是320袋，每袋是2克，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每天6毛钱就能喝到一杯纯正的来自于云南小粒种的黑咖啡，何不现在就下手呢？ 啊，那今天我们这咖啡呢价格也非常的好，我们呢一共给大家呢是主品加赠品呢是6盒加上2盒是8盒，那一盒里边呢是40袋，那这就是320袋，一袋一杯的话就是320杯呀。那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那合一杯呢也就是6毛钱，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3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